好，欢迎到我卡商周报，我记得 啊，没日啦， 依个礼拜咧料多到把把嘅， 多就算系普通多啦，主要系有几单盐上料都几 系好 juicy 嘅盐上料咯，尤其是咧 fly 嗰单料真系哇，呢件哇咩发生咩事啊？首先， 好彩我哋今次我哋唔使讲富民啦，我哋但我哋讲翻啲声优，讲翻啲喜事啦，我哋唔使次次都讲百事开头啦。今次 首先就系声优大平由鸡结婚，咁佢其实话红唔红啦，即系起码都叫人识啦，大家就记得佢 Uli 嘅上入经纪嘅啫。 我都系噶啦吓。 咁咧就比较意外就系、是、我睇佢我搵呢单料，一睇个 source， 睇佢事务所，点解大平由鸡父母同佢阿哥都会发表咁相嘅？有啲家里头就关唔系唔关你事，但系你哋两个唔应该喺事务所嘅官网发表咁相噶。 咁佢哋咁个事务所觉得 OK， 咁咪放埋落去咯。 咪好多吐槽位咯，呢、這个就嗱，另一单就系福原玲香啦，就同星洲中西玲郎结婚。佢福原玲香 啊，呢单就我谂福原玲香，我谂大家最识嘅就系阿 Lin 啦。 艾 多玛萨嗰个， 艾玛 嗰个，即系讲 Lin， 我知道讲 Lin 就太 Lin 一睇到 Lin 啊，呢个边系就系嗰掟个招牌落嚟，赚死几即系十个八个啲嘢。 啱啱大平游街尾提漏咗啦，就一般男性呢边咧就声优，咁啊两边各得一分，打和啦 Super。 好啦，跟住咧 仲有一单结婚嘅，再单就阿近藤家奈子， 就系结婚神生 B 同埋有咗 B B 啦。有圈外人嚟嘅又系， 睇佢嘅讲法就似系奉子成婚嘅，不过系唔系都冇乜所谓啦，定系佢去到一定要生仔啦，就所以不得不报告结婚咧，报低边一种我冇办法肯定啊，因为佢话决定结婚之后先大咗嘅，即系咁佢咁讲，咁我哋咁信啦。 你都无谓质疑啦，呢啲嘢而家又 我亦都唔会真系真系质疑佢，咁就早就恭喜生，恭喜晒啦吓，即系呢啲咁啊，仲有生仔，仲有一件，仲有一个 就系国民嘅水树奈奈，四个月结婚，平平生仔，速战速决，因为40岁啦，如果你要大肚嘅话，真系唔可以再拖。可以理解嘅。 嗱，呢个又系同啱啱有啲相似嘅状况，因为佢又系现在同你讲，我而家系入咗安定期，安定期即系三到四个月之后啦，我冇记错啦， 即系结婚即生咯。 即系结婚，一系就结婚即生，一系就验到即生。咁啊，边种啊？我亦都系唔估佢啦。咁就而且佢个年龄其实真系好敏噶啦。 所以四十啦，所以佢真系要快噶啦。 以前讲四十岁已经叫高龄产妇啦，因为而家个年龄就推后到45岁，因为技术进，因为医学技术进步，所以 佢 都 接近系啦。都系高龄嘅，即系少四十岁问噶，好危险嘅，开始有啲叫做你再唔生就会危险嗰只，所以就即系 再唔生就冇就好啦，真系可能会冇噶啦。所以佢都好快俾佢噶， 好危险咯，会危险性咯。嗱，另一单咧就系、是、就是、病嘅就系、是、银行万象就染咗新冠肺炎，就净系咳啫，冇乜特别嘢嘅。 佢就应该好轻恕嘅，咁就冇乜事嘅。但系阿 Canania 大 Q 喎，我第一次睇，一开始佢讲嗰阵时咧就话又掼低咗急救车掟佢入院。其实嗰一刻咧，我仲系谂紧哦又嚟啦，因为 Canania 做到入院咧，真系天气报告好似隔段时间就佢系经常系过劳入院啦，过劳入院。但系今次就两样，第一呢、這个时间点啊，佢要特登就睇一提啊，唔系武汉肺炎，佢讲佢要特登为睇一提。然后我都要话，咁结果系咩事咧？好卵大镬，脑中风，即系 咁 系啊！即系之前一路都话咩过劳入院，老实讲，你啲过劳嘅啫，唔系真系出到过劳死啊！即系嗰个情况咧，你通常过劳入院，你都系点啊？唞翻几日，即系瞓翻一两个礼拜，咁啊，等阵乜事都冇，生鬼打冇啲人出嚟噶嘛？ 大镬个武汉肺炎打多声， 绝对多多声啊！尤其是呢啲要点啊？工作佢哋工作系一啲仔细工作啊，因为中咗风，虽然佢冇讲清楚中风之后嘅状况系点嘅，但系如果你中风，即系我有个 friend 大我少少嘅中咗风，佢入完院之后，佢右手到现在都比唔翻以前嘅力，即系个精细操作嗰边都会有啲问题嘅，所以 我 觉 得中风其实而家我都唔知情，就系先担心佢可唔可以挨到一年先，因为中风其实 系啊，因为中风又容易复发啦呢啲嘢，所以就真系有几大，今次真系几大镬， 即系个人经验呢个就系、是。 即系因为佢第一个弹出嚟个 tweet 啦，系冇提到呢啲样嘢，大家都系以为系真系 Canania 日常嚟噶，但系今次唔好意思，见好大镬。 好啦，嗱，咁我讲下一单就几无辜嘅， 都系画家啦。讲完画家，再都俾我讲埋单当画家啦。阿宫田又有啲纸， 就攞咗紫绸勋章，就勋章就系即系佢表扬文化创作嘅。 终身成就奖 咯， 终 身成就奖嗰度啦。咁小学以佢嘅 level 唔攞先奇怪啦。 虽然就即系点啊，佢呢个时间点就有啲，即系好似系排队轮到佢，唔系有啲咩特别原因，就 系、 是、排队轮到佢。 讲就系喺日本漫画界现役嘅漫画家嚟讲，差唔多我谂唔到咩，冇人比佢更有资格攞呢个奖噶啦。咁啊，而家一大堆八十岁人又喺佢睇佢漫画大嘅。 俾佢仲有資格嘅咧，都差唔多攞曬，都差唔多攞，都攞差唔多攞曬噶啦。即係你即係咁咩廖三明啊嗰啲都呢啲終身成就獎都應該攞啦，都係攞埋唔少噶啦。 佢同期攞一大堆啦，嗰啲佢同期嗰班而家仲現役嘅畫家，唔係唔現役都攞，唔現役都攞埋啦。 所以咪話排隊輪到佢咯，係即係個時間點。我即係除非你話，即係我又唔係好信佢個做原作嗰套新動畫。又系有咁大影响，我又唔系好信嘅。呢啲嘢又唔系宣传嚟噶嘛？ 唔需要，佢都唔需要呢样嘢。 啊，佢亦都唔需要啦。 即系我佢高桥美子，你仲有边个有资格质疑佢？质疑佢个质疑佢资历 啊？啊 ，OK 啦，咁啊， 讲一单嘢，其实都几笑料嘅。咁伊藤健太郎先讲演员先啦。咁咧就撞车撞低咗电单车，咁咧就撞车闪人，结果俾差拉咗。咁咧搞到佢嗰套戏， 搞到伊藤健太郎就俾人嫌上。 系啦，咁声优伊藤健太郎就，因为佢有新动画上，有新动画上，咁咧就佢做喺宣传就俾人以为佢系嗰个演员伊藤健太郎。 即系呢个真系无计噶。 喂，不过讲真咧，就是、演员伊藤健太郎咧，系咪即系还嗰套咩炸猪扒太 DJ 太郎咧，系受咗咩诅咒？伊势谷有界拉完嘢之后，轮到佢拉嘢，哇咁邪到咁样嘅，跟住套戏又唔收得，嗱唔收得预咗嘅。喺呢个时候，日本差唔多任何戏都唔收得噶啦，除咗鬼面。但系你套戏受诅咒真系。 呢个伊因为我唔系要点到受害者啊，但系伊藤就系大姓嚟嘅日本嘅。 健太郎， 健太郎啊，就赛事场名嚟嘅，即系撞名，其实真系有啲不意外嘅。即系而家检讨翻，就系你当初就真系唔应该用呢个名字出去咯。 都冇人发过，咁阿妈改佢冇用艺名。 咁你咪用艺名咯，就系讲紧你个名太菜市场啊，应该要改艺名。不过可能当初冇谂咁多嘢啦。 冇噶，有时有啲人冇谂过，之后啱就系插田咁样咁样，佢名都普通嘅插田智和个名，但系佢冇谂过，佢又冇，但系佢好啲嘅。嗱，好啦，咁讲下啲首先就系 You Can， 咁咧就2021年嘅1月咧就播动画第二期，咁亦都宣布咗真人日剧版就春季播，即系话1月到3月咧就动画第二期，4月至6月咧就系真人第二期。 就是佢，因为之前就因为我哋之前个短番嗰阵已经讲噶，呢个系好明显系一个咩个短番系一个过渡期，等你哋冇咁快忘记咗佢，或者系叫做吊住瘾先。咁而家跟住咪真人版嗰啲，佢系一个企划不断咁有啲嘢咁丢出嚟，等你 keep 住仲睇紧套嘢啊嘛。 但呢套嘢其实我评价几高嘅，就是、剧版嗰个 You Can， 佢越嗰个还原度系意外地高嗰种啊。 佢对还原度好执着咯，我咁讲啦。 尤其是尤其是美食嗰部分咯。 啊，咁美食嗰部分就啲 因为原作者话美食翻嚟呢套系。 咁佢范 t e 嗰部分原本就已经系有咁嘅成分噶。 我就高个动画添啊，动画冇咁夸张啊。其实佢真系做到就系、是，哇！你每集都令我好肚饿睇完。呢样嘢系好成功嘅。 咁现实版，因为你动画版系要画出嚟噶嘛，你现实版你只要你煮出嚟就得噶啦嘛，即系你即系个天生。 咁 佢天生真人版就 100% 真噶嘛？啲 唔系，因为就系你表喺表现美食物嗰美味嗰感嗰个演出效果嚟讲咧，做得好。因为啲人唔识拍，你少好好食，但系唔识拍都冇用噶。嗱，好啦，咁另一单咧，其实都几大嘅，就系、是、Sega 就宣布将佢旗下嘅游戏机中心嘅子公司就卖咗俾间唔知边度嚟嘅叫 Get Agenda 嘅公司。即系话撤出游戏机中心业务，而佢咁咧 ，Agenda 表示就系佢啲 Sega 间嘅游戏店咧，佢补留翻个名，同埋咧，至于 Sega 而家做开游街机部分人咧，佢拨翻啲落家用机部啊，家用机部门。 咁即系点讲啊？佢呢间呢单咧就应该又系啲冇法影响噶啦，因为你都谂到啊，呢一年嚟仲边个人咁入去打机？你有冇你估唔估到上一手你个掣边个摸过？ 但仲有一样嘢就系佢而家主应该唔系呢一年最强就打机嘅，佢日本私家 LAN 啊、私家 cup 嗰啲咧，基本都夹公仔机噶啦。但系不论夹公仔机好打机好，你都系出去嘅，你唔出去入条毛咩？ 即系佢咪话两都会出现个问题，即系你夹公仔嗰个掣啊，你都谂紧，喂900多万掂过喎。咁当然啦，佢话佢有消毒，佢有消毒症，但系你都会咬㗎嘛，可能会如果你驚嘅话会咬㗎嘛，而且你有好多时夹公仔其实系咩状况啊？ 出街食饭等睇戏，喂个套戏成个钟头之后先上，咁点啊？一个钟头流流长，咁咪行过去夹下公仔，打发下时间。喂，约咗人3:30，而家先2:00，咁点啊？咁我去打下机，打发下时间。系其实系唔系你话我好神心，我今日7:00，我决定去机铺打机啊，要夹两个钟头公仔，冇人咁神心去打去夹噶嘛，除非你职业嘅。 即系去旅行咁样食饭，食完饭之后冇嘢做，之后老周行嚟行去，咦见到叫到夹下啫嘛，入 咁白。通常啲咁样闲逛嘅状况之下，佢出现咁，但系呢、這个而家呢个时候，你就算你出街都好啊，你好少系会好闲， 好 hea 街上 hea 住行，因为。第一你又驚啦，第二又麻烦出街，你又要戴住口罩。 同埋就好多好多唔开，戴口罩唔舒服，咁几廿样嘢依家埋。 係啦，你又想尽快返屋企，咁你一定唔会走去九个机铺去行框啦，咁呢啲机铺嘅生意就一落千丈啦。但係呢个讲起机铺，我顺便提一提本地啦。其实呢有埋香港本地啊机铺入面，过去呢、這个2020年啊，有一半时间冇开门，冇得开门，直情系冇得开门。 香港机铺仲惨无人道啊，只能 即系惨过閪一样啊，真系。即系最惨系嗰啲你话。啲咩健身中心开翻咧，都机铺都未有得开，最捻迟一定系机铺嘅，真系唔知机铺得罪咗咩人。 我识我有个朋友佢屋企开机铺嘅，佢喺网台已经惨叫咗半年啦，一有机会佢就喺网台咁样叫啦。 我谂大家应该知系边位噶啦，咁就唔开名啦。 系啦，唔开名，佢知系知边个啦。嗱，讲下另一单嘢先啦，讲翻就系 Anime Japan 就呢个系叫日本嘅商业漫画嘅大型宣传 show 咧，咁2021年咧就重开啦，3月。今日就有online 版同 offline 版，咁 offline 版即係佢预咗，因为其实3月左右呢佢预咗你啲可以出街去睇，即係去参观嘅，即係当你假设嗰时疫苗出咗诸如此类啦，同埋呢类咁嘅 show 你係要搞你要起行行呢成堆人呢先国际先做得好嘅。 咁假设係现在呢、這个现在呢一刻嘅日本嘅状况，其实佢要搞大 show 应该都 ok， 因为解禁咗啦嘛。 其实咁就好佢啦。呢啲咁嘅呢啲日本其实日本系炸炸地地白炸炸地即系佛系防疫啊嘛，佢唔敢话佛系防疫，实际上佢已经系佛系咗啦。不过就唔讲啦，呢个就唔系直。 咁佢咁所以佢就而家就系讲紧咁你但系你冇办法去保证系一定冇事噶嘛，到时如果到时爆餐劲嘅冇卵大镬。 所以 佢而家就 拉两种以防万一。 我觉得是一种进步嚟嘅，老老实实。以前觉得，喂，你搞大 show， 你 online 都搞翻啲嘢，好会好啲咧。尤其是呢啲你点讲啊，全球都睇嘅，你想全球就最理想啦吓，全球都睇嘅嘢，你系咪搞埋网上会好啲咧？咁当然亦都有私心啦，我哋喺香港啊嘛，即系所以佢而家咁样搞，我觉得即系经此一役咧，我觉得日本嘅大 show 应该往后都会多咗考虑翻网上嘅版本嚟啦。 嗱、啊，好啦，咁就 讲翻啲八卦嘢啦。今次就对我哋嚟讲系八卦，对受害人可能系冇咁八卦，即系风评被害嗰个叫桥本环奈。 哦， 即系佢影响相关嘅。虽然桥本环奈系人唔系声优啦，大家我谂应该有，我唔知有冇听过啦。呢个公主连结嘅中国版 哦，桥本环奈实装 呢个其实唔系单乜大新闻，所以你见我哋冇提过啊。但系跟住出现咩事咧？咁因为呢个佢系中国版专有嘅，即系台湾版同日本版都冇。即是日本人你想玩环奈呢个角色呢你要去中国版。咁都算啦冇事唔紧要。咁跟住就係呢每个月嘅公会战啦都其实都几出名㗎啦。就冇古战场咁出名但係佢嘅恐怖我话你听系不亚于古战场嘅。结果系乜嘢呢佢好多玩家用咗环奈呢个角色打古战场唔系古战场你当公会战啦。结果就所有用过环奈呢个角色打公会战嘅玩家全部被人封号。 点解 官方冇行出嚟讲原因咁估计嘅原因系乜嘢呢桥本环奈呢个角色呢喺日本嘅 server 呢系不存在㗎嘛。佢用返日本个反作弊个核对呀内部 search 个程式。跟住喂你有个唔存在嘅 ID 嘅角色走去作战喎。咁咪即系作弊囉。因为以前系出现咗咁嘅情况㗎。有人用 boss 角色打公会战咁好明显你 crack 咗佢啦。佢就判断你系类似咁嘅状况，所以就 ban Q 咗所有用环奈嘅角色。佢或者因为懒套直接套日本个反外挂，就会变成咁嘅状况出现咗。咁所以就应该系已经解封晒噶啦。有208个人 ban 入边有150个都系咁样俾人 ban 嘅。 莫名其妙，依封即系莫名其妙。 顺便一提啦吓，咁之前台版都试过类似嘅状况嘅，就仲戆居。 咁啊，机连公会战咧，一场就90秒嘅。如果你中途已经打死咗个 boss 嘅话咧，剩翻秒数，佢会俾你再打下一个 boss 嘅。 咁问题就系咧，有啲角色头几秒系 buff 紧嘅，就唔会完全零输出嘅，咁出嚟嘅数字就会变咗零啦吓。咁然后咧，啱啱讲嗰个反外挂程式咧，就当咗呢个系一个异常数值，因为佢零输出啦，咁佢就当咗系异常，咁啊结果 ban Q 埋佢哋。 喂，呢啲嘢就算啦，手啲奇嚟嘢。 手机奇嚟嘢，我哋好少特别攞出嚟讲嘅。咁啊，仲跟住就今次咧就都系机连相关，不过就另一个相关嘅 title 应该大啲嘅。LOL 英雄联盟，咁佢就大家都知道啦，世界大赛呢个第十次嘅世界大赛就啱啱喺上海举行咗啦，咁啊班友仔屈入去14日隔离完之后再打比赛，打完之后翻去应该要隔离到14日噶啦，咁啊 OK， 咁佢哋嘅尘埃落定啦，咁结果其中一个队员打完之后呢头攞完冠军，跟住就上去啲讨论版度，但佢唔系讲英雄联盟，所以佢话咩啊？啊，系啊，海流帮我赢噶，即系你发啲德性感言。啊，海流真系边个咧？公主连结嘅三个主角之一。咁啊，佢话嗱系阿 Kelo 帮我赢嘅。我话我谂紧，哇，你都即系点啊？呢个即系佢嗰啲得奖感言，唔系多谢阿爸，唔系多谢阿妈，唔系多谢队友，系多谢个角色嗰啲啲嘢咧。 宫田俊哉嘅讲法就系佢嘅老婆伊利亚啊。佢公然进灾一次，即系Johnny 偶像啦。咁有一次呢个花边啦，咁佢之前就上电视节目，咁咧就话食嗰啲即系好兴噶嘛，食超辣咖喱咧，咁啊挑战超辣咖喱，咁公然食唔食咗半耐，我攞老婆出嚟同佢加油，跟住一提你老婆边个 ？S U E 啊， 即系呢啲即系。佢有啲不过我觉得有个好得意嘅地方，我唔知系咪原因嚟噶，因为咧佢个名叫 Beru。咁然后呢海流，如果我用英文去读佢嘅名字就叫 Carol， 呢个系 BERYRL， 一个系 KARYL， 有啲相似嘅，唔知系乜嘢咁所以鍾意角色啦。然后最可爱系乜嘢呢，佢喺个贴入面个 title 就讲 Carol， 但系佢入面内图呢贴嘅系点解你贴阿妈个，点解贴另一个角色嘅图嘅呢，即系有啲奇怪啊。咁然后呢就应该唔相关嘅，不过就冇因果关系，但系就我唔知系佢得意忘形定乜嘢啦。呢个人啊所操控嘅角色就叫潘森，咁佢就呢头大赛打完，咁个好似过咗两个礼拜，过两个礼拜。跟住LL 嗰边呢就 nerf 咗潘森。咁就打完大赛即时俾人 nerf。不过又好正常嘅，因为大赛即系如果你有玩 card game 啊，嗰啲都知道噶。ban card 期咧就通常系大赛打完嘅，因为会有啲某啲 card 或者系某啲角色啊，呢啲角色啦，个特性好突出，而且系唔符合官方原本预定嘅定位啊，或者系官方原本预定嘅，即系超出咗佢官方嘅嘢，咁佢可能话我要回归翻个角色呢度就系啦，佢就其实佢系打游击辅助。咁就其实佢就唔应，即系佢个角色定位就本来就唔应该打游击辅助嘅。咁佢而家俾人攞嚟打游击辅助，然后发得好，发现好掂。咁所以咧佢就官方就 left 咗佢，就令到佢回归翻呢个打单线嘅角色。大概系咁啊，因为英雄联盟我真系唔多熟啊。 OK， 咁跳落去啦。 好啦，咁啊，跟住下一单都系继续英雄联盟。咁今个礼拜好捻多英雄联盟嘅事。咁佢又出手机版啦吓，跟住然后个手机版咧就出日版。跟住咧就塞 server 塞到黐筋，咁啊不过你都可以想象到噶啦，咁大批图出手机版，当然会塞到黐筋啦。咁问题系乜嘢咧？个官方道歉公告，官方出嚟道歉啦，道歉嘅公告里边咧就有好大量嘅中国玩家喺度叽叽格格。问题就系乜嘢啦？呢只 game 其实系有呢、这个系封咗呢个海外 IP， 净系日本可以玩，咁好正常啦。因为有唔同地区噶嘛，你一定要去，一定会封海外 IP 噶。如果有唔同地区代理嘅话，咁然后跟住啲玩家就喺度屌啦老母啦，喂屌啦阿星，你翻墙过嚟玩我哋嘅 game， 跟住塞到我哋个 server 爆 Q 咗，然后走过嚟屌老母。即系你会唔会有啲太过分？咁当然啦，呢、这个太过分呢三个字啊，向来都系即系啲中国玩家，即系点讲啊？如果呢个有利息嘅中国玩家，应该会为此蒙羞嘅。不过真系的确太大量呢啲咁嘅人，就拖低咗个平均水准。咁啊，好啦，咁啊，仲有下一单、都仲系英雄联盟啊！料我唔知呢个系因为佢世界大赛，所以好多料啊，定系因为世界大赛大家多咗留意啦。咁今次系咪有跟佢关翻本只 game 本身事啦？咁有啲人就发现喺上次更新完之后。咁佢就出打完隻 game 之后有时会出弹呢个 Windows 10个特效出嚟，那个噔噔声啊，即係佢个声就弹出嚟。咁跟住发现呢，啲人发现呢，如果你个噔噔声弹咗出嚟嘅话呢，你个 C driver 一定系 C driver， 唔系你个系统，即係有好多人隻 game 唔系装喺 C driver 㗎嘛。 就算你系咁样都好啦，佢会生成咗喺纸仔化度，有个600到700 M 左右嘅 file， 而且系讲紧你每打一场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所以一日你连打十几二十场出嚟咧，跟住出翻嚟可能发现你个 CJ file 无啦啦冇咗几廿 G。 哇！呢笔好大镬喎，呢个又系。 几麻烦咯，系咪真系好严重话会出事咧？又未至于嘅，但系就。但係會幾麻煩咯，即係咁啊！你要剷資料，同埋如果你個 CJ 化而家好多人都 SSD 噶啦，你咁樣大量寫讀寫嘅話，就即係會有少少縮短你自己嘅個 CJ 化嘅壽命。咁但係呢個真係唔係大，因為如果係平時咧，我都會覺得係幾麻煩嘅。但係相對於下邊嗰單咧，我覺得即時覺得呢個筆好小事，因為咩咧？另一單就係呢個 AOE 3嘅決定版。咁佢咧有人打完之後。就直接出翻嚟，發現成個 C driver 俾人清空咗。我諗緊，哇！即係呢啲咁嘅筆先係惡性筆啦。呢個真係惡性惡過你打唔到，令到你隻遊戲不能進行嗰種。 通常呢類筆咧係可以係一個好戇居嘅，純粹打上一個碼，或者打實喺個空間就可以打上出現咁嘅嘢。 即係佢又出個好撚大鑊，即 係呢個所有啲 Mac 呢個陳年舊事就係有MacOS X 年代咧，曾經有個 bug 啊嘛，就係、是、更新完之後突然間成個 hard disk 清咗你，就係佢打佢嗰、那個碼打漏咗個空格。 即係 咁啫。 我記得唔止 MacOS iTunes 都試過嘅，但係個原因我唔記得咗。總之就係呢、這個 好戇居嘅，有啲好戇居嘅嘢就係、是、可能純粹就咩黑眼瞓打多空格或者打少咗空格就瀨嘢噶啦。 呢个笔应该系作为一个 software 或者作为一个游戏都好啦，系最最最恶性嘅笔，只有一种情况系会大镬过佢嘅，一就系会烧埋你部机，因为佢成个 C drive 清埋，佢唔系话冇 save 嗰啲咁小事，系你自己即系你冇 save 啊嗰啲，你就最多系自己个 server 自己嘅事，你自己 game 本身嘅嘢，你系影响到玩家其他部分，呢啲真系呢啲恶性笔真系好严重。咁啊，结果就我唔知到底佢修好咗未，因为我到现在为止都唔见有修好咗嘅工具，因为我冇玩紧啊。咁啊，但系就各位只能讲就小心啲啦吓，同埋就而家呢个年代就点讲啊，系统盘还系统盘以外嘅，你都唔好放啲相关嘅嘢落去啦，唔好放嘢落 C drive 啦，呢个真系 C drive 通常唔系 C drive 咧，通由 Windows 咧，通常我净系摆 OS 嘅啫，咩就另讲啦，咩就 因为好简单，你一洗机又会冇 Q， 就有可能会冇晒嘅嘢，你点有可能会放喺上边嘅啫？ 不过呢个就唔关电脑呢咁嘅使用心得，有机会再讨论啦。 系咪突然间发现英雄联盟啱啱都系 C 灾化相关嘅笔，系咪好小事咧？系咪先？即系一比冇比较会有伤害。好啦，咁跟住就玻璃渣嘅 Bitcoin 啦，每年 Bitcoin 都例必然上嘅，因为玻璃渣嘅惹火程度系都几。 其实唔系例必噶，即系点讲系前年开始嘅啫嘛，即系佢个二摩多版啊嘛。 咁嗱，今年咧就出會推喺2019同20號咧就出 online 版嘅 Bitcoin Online， 咁就將成個 Bitcoin 掟上網。 即係咁啊，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是、又係疫情相關啦。但係你知而家美國其實係嚴重過前兩三個月噶，就因為北美開始冬天啦，開始入冬咧，入冬就會嚴重咗噶啦嘛呢啲。咁就 嚇都係咁樣嘅啫。 總之佢就因為好各種原因，佢就轉成網上版，咁就都係好事嚟嘅。對佢嚟講，對大家嚟講，對佢嚟講就好事就係呢、這個你話成本會低咗啲啦。咁啊，另外就係、 是、對用家嚟講，屌你唔使我唔使。現場睇啊，唔使現場睇片啊， 唔使我係因為我哋普通唔係會特登飛過去嘅狂熱玩家，即係狂熱玩家就話屌啦死，我哋一年少咗次祭典，咁但係呢啲意外嘅都會覺得應該都會覺得咁，我哋可以容易參與咗啦。 今年都係 Diablo 4嘅啫，同埋主要都係雖然呢只機，我覺得今年多數都唔會有嘢睇嘅。根據 我都有句沒有期待，沒有傷害，即係佢沒有期待都可以傷害你，因為事關咁啊。然後你就见你睇下佢 online 嗰边想做到几大咯，因为佢 online 嘅话咧就有好多嘢就不受呢个现场实际限制咧，就其实个表现可以多啲。 根据东京游戏展嘅案例前科嚟讲咧，呢类 online show 其实都颇为闷，因为你要用晒时间，你冇现场炒气氛嘅话咧，呢时间系特别难过嘅。 系呢、这个亦都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嘢冇人有反应，即系就算个事后有反应都，我哋而家好似对空气讲紧嘢咁，即系一样咁嘅状况嘅啫嘛。咁就不过就唔紧要啦，冇所谓啦， 好 玻 啦， 璃渣。 跟住就系 啊，翻 讲下， 啲本地料啦，我哋讲完鬼佬你要翻本 讲 地 下 料。 就龙虎门木 你你 箱。 呢、这个等我嚟讲呢个 title 我呢、这个 title 我系特登系咁样写嘅。黄玉郎遭龙虎郎追讨264万版权费，我系特登咁样写嘅。黄玉郎遭龙虎门追讨版权费，呢件事本身系一件好荒谬嘅事嚟嘅。如果你识佢嘅话， 唔系，其实咧，如果有留意开港漫，都知道其实龙虎门嘅版权有文化传送度。咁咧，原作者黄玉郎就系而家系冇版权嘅。咁有好微妙嘅情况就系原作者冇版权，咁咧有版权公司追原作者版权。 就相当荒谬嘅一件事，不过又唔系真系好 荒谬。 唔系 咁 荒谬 就系、是、我经你经过书报摊五六本龙虎门，龙虎五四三四仇啊，咩珍珠龙虎门啊，龙虎门外传啊，珍珠小流氓啊，小流氓外传之类，嗰啲唔系啊嘛，我系啦，有咁多啊。 咁啊，虽然我本人就唔系好熟嘅，不过就姑且提翻少少啦吓，因为文化传送嘅前身叫《玉郎图书》，你听个名字你就估得到噶啦，系黄玉郎创立嘅。 玉郎集团。 咁 我叫玉郎集团啊嘛。 咁结果就佢后屘就因为俾人拉俾人拉就入坐监，咁啊被逼卖埋个股份，咁所以咧从此文化传送同黄玉郎咧就冇资本相关嘅关系嘅。咁啊，龙虎门嘅版权咧就留咗喺以前叫玉郎图书，而家叫文化传讯嘅公司度。咁佢出翻嚟之后咧，佢又自己又起一档漫画档，叫做玉王朝。咁啊，你听嗰个名咧，都系佢自己个档呢啲黄玉郎呢啲系中意咁样啦。咁佢开完套玉王朝，咁佢依然就想出翻龙虎门。咁但系问题就系、是，而家版权就喺佢旧公司度啊嘛。咁佢就唯有就同佢哋去买版权。 而根据我听到古仔啦，听翻嚟啦，就系、是、都颇为贵嘅版权费，同埋喺呢个年头后，你一年一佢咁嘅输数咧，要基本上就系连版权费赚翻嚟嘅。 嗱，但系你话贵咧，我又觉得老老实实，我睇完个数，我就觉得吓264万咋。因为佢系除咗第一期投款之外，系全部第一期投款280万之外，全部冇俾过一期52期嘅款加埋先得200几万，龙虎门喎、哦，龙虎门喎、哦， 问题就系而家冇人卖漫画嘛，而家讲香港话俾人卖啫，讲我叫打书，嗰本薄衣嘅23蚊嘅，讲真。如果除非你系谂住想考古睇翻啲龙虎门历代龙虎门演变，唔系你买龙虎门做咩啫？薄衣23蚊之后，你我放屁喺完啦。 即系我意思就系讲紧系冇错，对现在嚟讲，可能呢个嘅授权费唔算太高嘅，但系对于一个曾几何时系代表香港漫画嘅作品嚟讲咧，系真系相当地低嘅。 但系如果咁都比唔起嘅话，即系证明到咧， 咪反映咗呢个港漫而家有几咁衰落咯。咁嘅原因就大家都数好臭噶啦，我就唔喺度数佢啦。 唔系呢套直看都冇意思噶啦，即系嗰句啦。如果咁，如果隔一唔知可以5万，但系可以计条位条数5万蚊一个礼拜。哇！大佬一本书23蚊，要卖3000本先至围到，先叫做咩？填到个版权数。而家呢个年头，3000本书， 即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咁又不完全系咁嘅。咁佢以后仲可以出合订集啊，出有精品啊，即系虽然而家呢啲都见都唔见晒啦吓，即系佢仲有可能仲要有其他然后唔系然后其他嘅相关周边利益嘅咁啊，净系唔系净系卖纸去赚嘅。咁但系佢咩状况我唔讲啦，即系我只不过顺便提一提，你一叶知秋见到呢度，你就知道呢个港漫而家点样严重地萎缩衰落咁解啫。 基本上我已经系叫做咩啊？吊紧盐水，等宣布死亡嘅郑医生。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啲北方邻国嘅料啦。咁啊，先讲啲北方偏北方嘅料啦。咁啊，因为今次系。呢个叫做闪耀暖暖，我印象中系大陆开发嘅 game 嘅韩服，我唔系口疾，系因为佢韩国个 server 入边一件韩服着嗰啲韩服出咗争议，然后就秒速地收咗皮，好似差咗几日就收皮啦。咁入边咩事咧？入边个韩佢嘅韩服啊，入边个衣着就系、是、咁韩服好啦，大家都知啦，呢个韩国嘅传统服装嚟噶嘛。咁但系佢入边写咧就系、是、佢韩服喺呢个明朝汉服全盖朝鲜嘅服装，佢咁样嗰个说明咁样写， 咁啊啲韩啲炮菜啲炮菜梗系屌老母啦，屌阿星，我哋传统服装话系你嘅衫。 虽然我觉得好似系弊，我唔讨论咧，因为我唔熟呢啲嘢。 即系我嗱以我嘅认知啊，韩服同汉服嘅关系咧系有关系嘅，但系咧系你系咪话真系同呢件衫就系个汉服咧？唔系，完全唔系，佢其实系有个好长嘅演变，佢个演变其实比呢个日本和服。即系以前，而家日本都仲会叫和服，我哋叫和服啫嘛，佢哋唔叫啊，佢哋可能会叫唔服嘅，唔服系个唔系乜嘢啊？系啊，艺术五个五啊，就系讲紧中国嘅东部沿海嘅衫嚟嘅，对佢哋，因为嚟自嗰度，唔一定系嗰度做嘅，即系佢，因为佢由嗰度由吴呢个地方寄过嚟嘅衫就叫吴服，当然啦，佢而家唔系嘅，但系当年系咁样嘅，但系你系相渊源，但系你唔可以话和服就系汉服嚟噶嘛。虽然有即系有你知有啲小粉红就搞唔清呢啲嘢，不过就呢个另呢个后话啦。咁、所以佢就话，诶、咁我屌老母，我即系唔拍你就拍你，结果就拍你台，跟住就系、是、成个相佢个测试紧嘅游戏，成个收你皮，咁啊一个礼拜就收皮。咁啊，我觉得泡菜好少，我好少会即系我系唔中意泡菜嘅人啊，但今次泡菜有吉士。唔系因为佢反大陆台，所以我中意佢，所以我赞赏佢嘅。今次真系有吉士，呢啲系真系唔应该同佢妥协嘅。拍台就拍台，屌老母点老母，呢啲应该有咁做，应有之义嘅。 嗯， 好啦，咁啊，真系北方邻国相关嘅嘢。 讲埋元神单嘢啦， 又系元神啦。 嗱，元神啲真嘢，所以 你系咪要每个礼拜都要讲一次元神？ 喂，因为咧元神咧，其实都几喺日本都几多人玩嘅，即系真嘅。 全世界都好多人玩嘅，咁就 讲翻就 好无奈啦。 真嘅。喺咁疯狂宣传之下咧，唔多人玩我先觉得奇怪。 啊！呢个世界只要多人玩，即系唔一定真系唔一定系元神啦。今次我哋之前其实已经系事前已经提咗噶啦，提咗各位玩元神系对你嘅资料、你嘅个人资料，甚至你账号资料安全系有危险嘅。咁今次就虽然有可以话系果不其然，亦都可以话唔系嘅。咁我讲咩事啦？首先就系有单传咗出嚟，有15万笔嘅资料就俾人打出盗取咗出嚟。咁官方啊弹出嚟就即系初时睇就好似好行嘅说话，咁实际上佢系讲事实嚟嘅，不过就真系睇落去就似有啲似系推搪啦。咁佢就话系一个玩家，系啲玩家走去登入啲奇怪网站，所以先泄漏嘅，唔系佢言下隐藏嘅意思就系唔系佢哋泄漏，但系佢亦都唔敢咁样讲到咁死，应该系惊到时真系俾佢自己泄漏啊，点算啦吓？咁啊，跟住大家问题就系乜嘢咧？元神个 account 就系九位数嘅。九位个 account 啊，系九位嘅个 ID number 啊，但系泄漏出嚟嘅数字咧系七或者八 number， 八位 number 嘅，咁就好似对唔上。咁到底系因为泄漏出嚟嗰笔实际上系隐藏咗一个 number， 定系最后嗰个系检查码？大家知咩叫检查码噶嘛？最后嗰个检查即系身份证括弧嗰个字啊，我只要知道前面嘅字咧，我系知括弧嘅系嗰个系咩字嚟嘅，系计出嚟嘅，因为嗰个数唔系编码嚟嘅。咁到底系因为嗰个系检查码定系乜嘢？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有可能嗰个责任其实系假嘅。点解呢？因为你仲会见到一扎呢，就系、是、呢个咩话报呢啲嘢嘅人就仲好多，有部分会出多条 link 俾你话哦呢、这个西就可以检查你个 account 喺唔喺呢个泄漏名单之中。咁呢样嘢就好撚蛊惑啦。因为以前呢我哋见到类似嘅事件呢，通常就成条 list 掟出嚟，可能会码咗一两个码。佢又或者甚至唔買原舊衫放送掟出嚟，咁你就自己檢查，咁通常就自己就去揾翻個原文件，因為通常唔係 Excel 就係 TXT 嚟噶啦。咁你去揾翻啊有冇你自己嗰個 account， 通常你真係有得檢查嘅話，都係咁樣檢查啊嘛。呢度入邊其實係乜嘢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釣魚網站嚟嘅，係引你將你自己嘅 server 同密碼打入去，一個非常戇居嘅釣魚網站，用呢個消有可能係利用呢個消息。有可能系佢自己做呢个消息出嚟，去搞出嚟，亦都有可能纯粹系发现有个咁嘅消息，然后佢利用咗佢嚟做钓鱼网站，因为两者嘅情况都系非常非常常见发生，虽然后者比较多。咁啊，所以就系咪真系米哈游嘅问题咧？就有机会系，有机会唔系。所以佢嗰句话系有啲人登入咗奇怪的网站咧，其实应该系指呢啲钓鱼网站。咁但系我都系依然再忠告各位一句啦。米哈游我哋之前讲咗成个几钟啦，我哋就今次唔再重复。总之佢个对各位嘅资讯安全、账号安全其实有非常大嘅隐患嘅，所以建议各位都系唔玩啦。如果你真系玩紧的话， 好啦，咁仲有 北方料仲有最后一单，因为呢个恶臭料呢单真系我真系几人见到。 我觉得应该庆幸，因为呢个系 podcast， 所以咧就冇图俾大家。不过 YouTube 版会有，我一定会掟上嚟。 奇云 可以 真人版， 可以只有我睇到啊！屌啦，阿星， 有个不能只有我看见。 真人版奇云嗱，先讲唔系因为真人版咁奇离古怪呢啲，我谂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心理准备嘅。因为真人版嘅奇云，佢一嚟，因为阿佐维出现嗰阵时就话。今日系咩日子？大家好似好开心喎、哦！今日系对全中国人都系好重要嘅日子，因为乜嘢咧？佢嘅故事设定喺1997年7月1日，就啱啱好就系香港政权移交，唔好再同我讲回归啊！政权移交嗰一日， 唔系黄子华句收翻， 即系收翻都 OK 啊，收翻啦吓， 即系简单啲， 佢就系收翻嗰一日。咁跟住佢话，哎呀，咁我系咪应该高兴啊？我谂紧，所谓你日本人高乜难兴啫，关你咩事？你 OK 嘅主角，因为搬咗嚟中国，所以佢系呢个中国人，佢觉得高兴，你喜欢啦、啊、吓。呢种咁嘅无啦啦置入外国嘅嘢就非常之恶臭，即系我真系只能恶臭难耐四粒字去形容。你捉棋系捉棋咯，你又话政治归政治，呢、这个作品归作品嘅，咁呢度咩事？发生咩事？我话唔话唔话我听，即系都唔讲佢啲啲样啊几咁。哇！我靓仔左围变咗件乸型。可唔可以叫乸型啊？又唔系好乸嘅，总之就系个样就好奇离古怪咁样咯。即系成件事都系非常之奇怪，佢系改咗好多好多剧情，即系改到阿佐维本来就系、是、故事一开始同阿小光一齐第一次相遇啊嘛。喺呢度入边咧就讲到佢哋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即系佢入边好耐之前，讲紧97年啦吓，就已经相遇咗啦，由细一齐到大系一齐大嘅。我唔知佢点解要咁样改，可能佢后边会有个故事会有讲到，但系总之佢就改很大。咁、如果你系作为一个 fans 咧，应该都几难接受吓，即系我个人就好难接受吓。 应该咁讲，如果你 fans 咧系唔会睇嘅， 即系大问题就系嗰个礼拜洗版啊嘛，屌啦声，啲友仔仲要系贴出嚟噶，啲战种啊，啲战人好 Q 衰噶， 你定力太差啦。我嗰阵就系我鬼灭俾人洗咗成个月版，我一套都完全冇睇过。 即系唔系我想睇个贴出嚟，系用图嘅方式贴出嚟，我行我碌过就已经见到啦，冇得回避啊！即系呢啲契弟真系唔系，即系完全系报复社会嚟噶，仲要写，跟住后屘我睇翻个，因为通常你先睇到图之后先睇到字噶嘛，跟住睇翻图四粒字贴住报复社会，我屌啦声！ 好嘢，得你好嘢，有泪不能只有我看见，要写实写。 不能只有我看见，所以我都系不能只有我看见，大家一定要睇埋佢，屌啦声，成日过嚟睇 YouTube 版睇 Q 埋佢。 好啦，呢度就差唔多啦，都成40分钟啦，短短地，因为我啲精彩 唔短噶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咗三四十五十分钟啊，咁啊，仲有啲精彩嘅炎上事件， 开大拖嘅嘢，我留翻下一 part 转台炎上特辑再讲。